第三十二集，见梅雨琛黑着一张脸，白思君回想了一下，解释道：“ 哦，我不是跟你说我帮了前女友一个忙吗？她昨晚在这待了一阵，后来朋友把她接走了，这头发应该是她的。” 梅雨琛面无表情地跨下床，把头发扔进垃圾桶。 换床单。 白思君知道梅雨琛挑剔，也没办法，只得依着梅大爷的提示，从衣柜里拿出新的床单和被罩。换床单这种事，一个月有一次就够了，多了实在让人觉得折腾。白思君就不怎么喜欢折腾，偏偏梅雨琛坐在一旁，一点要帮忙的意思都没有。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牵着床单，抖着被子，偶尔累了停下来时，却发现梅雨琛的视线不是落在他的胸口，而是落在他的小腿，那样子比看电影还要专注。 换床单有什么好看的呀？ 梅雨琛收回视线，笑得意味不明。 可以引人遐想。 想什么？ 你不会想听。 白思君的动作顿在原地，他哪怕再迟钝，也听出了梅雨琛话里的意思。 你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，我就不让你睡了。 梅雨琛一下陷入了沉默，白思君还以为他老实了，却没想到他突然颇为正经的开口： 你是我的责编，我有义务提醒你，你这句话有歧义。 什么歧义？不就是赶他回家的意思吗？白思君铺床单的工程已经到了最后阶段，他也懒得多想到底有什么歧义。等把床单换完后，他已经累得不想动，直接瘫倒在床上。白思君有气无力地对梅雨琛招呼： 晚上睡觉。 梅雨琛跟着上床关掉灯，接着轻车熟路地搂住了白思君的腰。白思君觉得他是不是太惯着梅雨琛了，原本还以为这人会有所顾忌，结果他总是一点一点地破坏他心里的安全距离。白思君往旁边挪了一些： 你能不能有点 gay 的自觉啊？不知道男男授受不亲吗？ 梅雨琛轻笑了一声，语气里颇有把握： 谁说要哄我睡觉来着？ 好吧，这就是真实上演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 你真的失眠啊？我怎么觉得你睡得比我还好？ 看情况。 梅雨琛扶着脑袋： 是好是坏？ 白思君想了想，写作是个靠脑子吃饭的工作，确实容易给精神上造成压力，加上梅雨琛已经三年多没能写出新作品，可想他的压力一定很大。 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。 梅雨琛仰起头来，把他抱紧了一些，凑到他耳旁哑着嗓子： 就有奖励吗？ 那语气就跟勾魂似的，温热的呼气把白思君的耳朵弄得有点痒，他缩了下脖子： 我明天给你买点心吧。 身旁的人突然安静下来，半晌后梅雨琛冷冰冰地回了一句：白思君脑子里的梅雨琛晴雨表倏地转向负数，他敏锐地察觉到梅雨琛又不高兴了，不过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都说给他买点心了，怎么还不高兴呢？白思君有些累，也没有多想，他迷迷糊糊地睡去，没有注意到漆黑的夜里那双直勾勾盯着他嘴唇的眼睛。白思君的作息规律，睡眠一向很好，他经常在距闹钟还有五分钟响的时候醒来，他甚至觉得他和闹钟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。然而今天却很奇怪，冥冥之中的默契就像被剪断了一般，白思君想要醒来，但胸口好似压着一座大山，让他无法翻身，无论他怎么挣扎，这座大山都没有要移动的迹象。半梦半醒间， 白思君感到有人在他床边放了一个小太阳，烤得他大腿外侧发热。他朦朦胧胧地心想，马上都要进入五月了，谁还用这东西？一定是有奸人想害他，让他抱憾而亡。肌肤的触感越来越奇怪，就在这时，白思君猛地惊醒，他往旁边一看，气急败坏。 梅雨琛， 别说话。 最终白思君还是没能拒绝梅雨琛，等大脑可以正常运转之后，他才反应过来刚才他和梅雨琛做的事有多荒唐。他很明白，梅雨琛并没有把他当作朋友，而是把他看作欢愉的对象来做这事。虽然这给他打开了一道新世界的大门，但他隐隐觉得踏入这道大门之后，等待他的将是无法回头的深渊。白思君一言不发地穿好衣服，动作有些僵硬，梅雨琛似乎察觉到他不太对劲，跟着坐起来。 哎， 白思君没什么表情地递两张纸巾过去。 拿去。 梅雨琛抿紧了嘴唇，一动不动的看白思君的样子，就像是在看一个渣男。白思君突然觉得头痛，他微微皱眉。 你先擦干净，把衣服穿上。 此刻梅雨琛正一丝不挂的霸占着他大半张床，这出租屋单间本来就小，搞得他都不知道该把眼神往哪里放。梅雨琛沉默地接过纸巾开始收拾，而白思君则是去卫生间洗漱。等他回来时，梅雨琛已经换好了来时的衣服，正沉着一张脸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 你也去洗漱吧。 梅雨琛抬起眼来看他，眼神不带一丝温度。 你是不是觉得我恶心？ 白思君一愣，他还真没觉得。他后知后觉地想到，作为一个直男，他好像应该很排斥才对，但是他心里却并没有这样的想法。白思君不敢多想，看着地板。 没有。 梅雨琛立马反驳。 你撒谎。 真没有。 白思君抬起眼来，对上梅雨琛探究的眼眸，不过每一秒后又不自在地看向窗台。 感觉还不错。 梅雨琛微眯起眼睛，不太相信。 真的？ 嗯。 白思君轻轻应了一声，脸上浮起不自然的潮红。 那我们以后还做吗？ 梅雨琛的语气一下子变得轻快起来。白思君怔了怔，接着立马转头瞪向梅雨琛，带有些许警告的意味。 梅雨琛， 他实在是招架不住梅雨琛的得寸进尺了，所以只得提醒他，让他自觉一些。梅雨琛撇了撇嘴，一双丹凤眼无精打采地耷拉着。 啊，知道了。 梅雨琛的样子看起来实在太过落寞，白思君见他这样又忍不住心软。他走到梅雨琛身边，也不知怎么就去捏了捏他的耳垂。 快去洗漱，我去买早点。 梅雨琛抬起头来，眼含笑意地看着白思君。白思君忽然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人刚才那副小可怜的模样全都是装的。他赶紧收回手，而梅雨琛弯着眼角笑了笑。 好、啊。 吃过早饭之后，梅雨琛赖在白思君的床上不动了。白思君把打包盒收拾好，下意识地问， 今天想去哪儿？ 话一说出口，白思君就觉得奇怪。他以前很排斥把周末两天都花在女朋友身上，因为他希望有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已经习惯性地认为他的周末是属于梅雨琛的，这不太对劲。仔细想了想，他之前总是在周末去找梅雨琛，是为了监督梅雨琛码字，但现在他却想着带梅雨琛出去玩， 实在是有些本末倒置。